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205集， 谢成年听话地蹲在草丛里，正等着方景行他们。除了一个情深长寿比较倒霉，半路撞见红尘要呛人被弄死了，其余的也都赶了过来。九个人汇合，江晨盯着头顶的树，示意他们来个人，以小狗的姿势趴地上。王飞鸟很痛快， 我来。 他说完就趴下了，江晨便看向如初， 是傀儡，能放到后背上吗？ 如初便召唤傀儡一放，发现可以。江晨觉得妥了，和他们一边商量一边调整角度，很快八个人加如初的几个傀儡一起搭了座人梯出来。 他们不会看见了吧？ 不会，我们误导了一下，他们现在大概率在对岸的森林里搜人。 上去。 好。 众目睽睽下，青岩踩着人梯一点点上了树。 这是早就想好的吧？ 肯定是，没见青岩一开始就没动地方吗？ 难怪答应的这么痛快。 这算啥？他们把王护住了，要是自己都死了呢？ 都死了也没事儿，每局只有半个小时，时间一到就结束，不加分也不减分。 看赌局，十方局面说的是赢不了，红尘就认爹，这个也叫赢不了。 他们上不去。 他们没傀儡师啊，万一中间再死几个人，更没可能了。不过首先他们得先找到这棵树，我怀疑啊，到结束的那一刻他们连树都找不到。 哼，是个狼人。 谢成岩踩着倾斜的树干往上爬了爬，找到一个位置坐好，下面的人打量几眼，见枝叶繁茂，不站在一定的角度细看根本看不见，便放心地去找情深长寿，准备让甜甜复活一下。你附近有人吗？ 我这个视角里没有，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埋伏一波。 要是被你连累了，我就奸尸。 来呀来呀， 完事儿我再扔给你两个字。 什么字？ 有女生在呢。 我没关系的。 别带坏你，哥哥不忍心。 七号想想自己这个人设，闭嘴了。他闭嘴，观众却没办法忍。 我不是妹子，跟我说说是啥。 我虽然是个妹子，但我也想听呀，端在这里彼此强迫症好吗？ 有和他认识的吗？能不能猜出是哪两个字？ 以前和他们玩过一段时间，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松了。 靠，够狠。 不愧是渣渣，据说那些大佬现在还对他念念不忘呢，也不知道图啥。 图他渣呗。 嚯，红尘他们还真去埋伏了。 红尘呀呛人一行人在森林里搜了半天，想起方景行他们死了一个人，或许会趁机复活，便决定来守尸。考虑到死亡的视角，他们没有靠得太近，而是趴在周边的草丛里静静等候。片刻后，见方景行他们的身影在林间若隐若现，不禁挪动位置，缓缓靠近，渐渐形成包围圈。见他们四处观望一下，紧接着奶妈就要上前救人了。 都不细看的，这就拉人，会不会有诈呀？ 人都在这儿了，不至于吧？ 不对呀，扫人啊。 可能是王，也可能是想误导我们。 方队发现我了。上！ 眼看香草甜甜要吟唱，他们必须打断，便起身围了过去。一行人听从指挥，给队伍加了免控和增益状态，几位攻击手立刻前冲，正面和他们硬刚。硬刚的结果就是短暂又惨烈，只五分钟，方景行一行人就全挂了。红尘呀呛人他们只剩了四个活人，血量都很惨。几人一边摸索前进，一边理了理思路。 不对呀，没有一点阴谋，这不是方队的风格。 按照他以往的战术，仗着有个奶妈慢慢磨死咱们也不是不可能。 是啊，为啥呀？是十方俱灭的主意。 要么就是想让留下的那个人补刀收人头。 那他应该在战局结束的那一刻就出来，刚好咱们既能冷却又残血。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？ 早死的102躺在地上仰望天空。 你们刚刚不是没搜到他们吗？他们可能在这个时间里把王藏好，确定万无一失，就跑来送死了。 他藏在哪儿呢？万无一失啊，除非是树上。 他说着抬头，目光顿住，剩余活着的三个人跟着望过去。四人目测这个距离，开始思考方案。 太高了，八个人不可能把人送上去的。 但他们有个傀儡石啊。 有可能赶来送死，给咱们赢的希望，又让咱们只能够干瞪眼，这有点像他们会干的事情。 而且这距离只有弓箭手勉强能打到上面，刚刚团战他们宰的第一个就是弓箭手，王肯定是在树上没跑了。 那赌局咋办呢？ 我记得十方俱灭说的好像是赢不了。 滚！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威逼利诱队友们帮忙想办法把人弄下来，几人讲了点条件，这才下场。 你在树上吧，我看见你了，露出来一点。 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好意思吗？ 我自爆，我是王。 哎，我有个圈子里的惊天大瓜，你下来，我给你讲讲。 四个人几轮诱骗，见他一直不吭声，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挂机了。他们心想，这太缺德了，方景行哪怕借着奶妈磨他们都比这个好受，如今人家潇洒离场，就剩他们对着树林嚎，傻子似的耗到比赛结束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